even though she can get in it for the low. Told me she not a pro, it's okay, it's under control. Show me soprano, cause girl, you can handle. Baby, we start building, you come up in park clothes. Girl, I'm new, so my mom got it the same nose. Show me your perfect pitch, you got it, my banjo. Talented with your lips like you blew out a candle. So I'm using, know you can make it whistle with the music. Hope you ain't got no issues, you can do it. Even if it's no bitch, you never lose it. Whistle, baby, let me know. Girl, I'm gonna show you how to do it. And we start real slow. You just put your lips together and you come real close.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Whistle, baby. Here we go. Stop it, cause I love it how you drop it, drop it, drop it on me. Try to let that whistle blow, oh, oh, oh. Yeah, baby, make that whistle blow, oh, oh.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科技界迎来了 CES 50周年级了全球最尖端技术的展会，每年段革新的高科技。今天我们来2017年 CES 盛会的热点。目前热度最高的是 LG 的 OLED 电视，这款屏仅有 2.57 毫米65英尺17磅，如此轻薄，当真与强手 W7 还是世界上第一台，且显示它能产生现实世界中以复杂音频显示器方面 W7 有新突破，尖端的像素调光技术用颜色显示相当令人期待。一件令黑莓粉们伤心又高兴的是，在 CES 2017上发布它的名为 Press， 并将由TCL 代工。据悉，这款 Press 最早经由 TCL Julie 的 Twitter 流出。Mercury 具有全黑机身以及复古情怀浓郁的分辨率，也极有可能达到1080。如何？黑莓此举都将是品牌史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些新揭开了革命性的 Fresh Wash 洗衣系统。这款集合了洗衣和洗衣系统，能够提供消费者更多洗衣。现代人对洗衣更完美的追求，小米迎来了处女秀，并且首发了黑。华硕则带着鹰眼三强双年盛会。 My FM, My Tagic, 100.5. Music for. 心愿感应，让我把 你可能不知道，下一秒我们会播哪首，不会是广告。 Music 40 40分钟只在 MyFM。 来自胡彦斌，依然是你。周一上午，现在来到了9:13，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40，我是董真。新的一周开始啦，那忙碌的过每一天都过得很快。那在我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小时，你依然可以和我站台来进行互动，比如说来说一说啊，你如何规划和支配你的工资的？发送将会有机会可以得到 MyFam 纪念品一份。新歌来自梁静茹，《爱你不是两》。 推给你的 是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是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之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手，走过下头还是想牵你手，好想听温暖的吻，虽然我们说好来世朋友，却没有再联络，爱你不是两三个天，却想你很多遍，习惯孤独街道拥抱，没你拥抱，爱不是两三天一眨能沉淀，你是否想我 说什么语言 眼，没有就是的蔓延，我用进入进到就会在寻找你的云云不明白你也在哪有什么大不了爱你一切也不管你说什么别人就是歌声蔓延原来在一起真的就会 动感的音乐艺术的方大同演唱的听最最新好音乐，欢迎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40，我是董真，来关注今天的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度，夜里最低温度全天多云。那现在呢虽然已经39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较的暖和，而且呢这两天也没有雾霾，所以大家已经晴朗的天气。那同样呢可能很多我在微信平台上也会有同朋友会就是问我，就说哎，董真你起床之后会不会眼睛很容易浮肿，那我呢也是的这个诉求啊，所以呢也是你一个小妙招，因为我个人是没有现象的，但是我希望把这个小妙招呢分享给让你能够更有效的来面对自己的眼部。那就是呢每天早晨如果你觉得眼部脸部状态该怎么办呢，你可以取一块巾，然后呢是取两块冰块，然后附在毛巾当中，随后呢是轻轻摸咱们浮肿的位置，那眼部呢轻圈按压，那面部呢沿淋巴掌至上而下，然后直到脖子。那其实你发现用这个妙招，这个眼睛的浮肿状态真的会好，不信就可以来试试看。接下来继续好乐团海阔天空。 听一首歌用五分钟， 享受一顿大餐要用30分钟。 请问您需要什么？爱上一秒钟， 你真好，只因30分钟。 欢迎收听 MyFM5， 随时随地好音乐。 100.5 Music Forty， 给中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 这个频率。 你发的脸降落在身，可惜我还没有发现。你画的娃娃那天像眷恋，那一杯爱情的香甜，表个遗憾的美少，你的美是括号你的微笑。你牵着独自的白马，细细声落里打教室中的电话。的公主安徒生，牵手的孩子喝着的交换，下睫毛面带坏笑的布朗，奶奶的瞄准挂着藤浆，你发的娃娃爱闪电，可惜我还没有发现。 齐了， 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土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抖音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福利。一切尽在 东方之初。 Music Forty 完美音乐，好，我是贤子。 路也黑得漫长，太多东西要讲，将在各一方，只好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阙歌飘于远方，我来日纵使千晚星亮过今晚，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比我更一想。你今晚共我唱， 让眼睛讲比立场，雨点轻敲你窗，当风色淬炼你构想，可否想这张旧模样，来日边千阙歌飘于放我楼上，只知晚星等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笑丽，亦绝不可是念想。啊哈，因今晚共我唱。啊，怎都比起这笑美丽，亦绝比我更欣赏，因今次的我可共你唱。来日纵使千阙歌飘于远方，来日纵使千晚星亮过今月亮，起这宵美丽，亦不可使我更欣赏。 经典的一首歌，会选千千阙歌。欢迎回来，这里空中的 MyFM 10.5 Music 40，我是。在上周呢，2017年北京市的今年春晚发布会是在北京举行。那在现场，李晨、还有李玉刚以及李菁明星纷纷亮相。那在发布会上，也正是李晨和范冰冰将会一起带北京市的春晚。而且呢，在现场，李晨也是爆料，因为工作的安排，他将会和范北京来过大年。而被媒体问到他们的婚期是什么时候呢？李晨更是非常说，有了好消息，当然会和大家分。那我相信由他们二人这个情侣代言北京春晚。那在现场呢，一定会是幸福甜蜜的。那接下来同样要送一位声线很甜蜜的歌手，有唱的歌曲来自邓福如《凉》。 窗外的月轻轻忽中明，两人的静静为谁哭泣，但离合的故事还过瘾。有时候爱情不捉摸不清，有时候不计忽也怕窒息，我不懂的事情就沉默反应。为什么想要忘记却还忘记，为什么一不小心在意，等待的声音寻寻觅觅却还原地。为什么最后选择放弃，难道爱情里等不到个结局，两人泪滴我也跟着哭泣。在梦里模模糊糊清醒，轰轰烈烈追寻那画面里模仿的依然，风儿啊渺渺茫茫，哦哦哦，怎么会看不清千言万语，琴键上万水无语，看了照片里繁华的故事依然，云儿啊飘飘荡荡，任谁看不清，谁也看不清。窗外的月光近乎中影，谁哭泣，悲欢离合的故事还在播映。想要忘记却还是会想起，为什么一不小心变得在意，等待的神心心秘密却还在原地。这么想要等待最后选择起，难道说爱情里等不到个结局， 结局，男人泪我也跟着哭泣。在梦里模模糊糊清醒，轰轰烈烈追寻，那画面里放的故事依然荒谬茫茫。怎么会看不清千言万语多情节上你看的照片里泛黄的故事依然因而而让谁也看不清，谁也看不清。 什么都 解开领带多少节，锁定 MyFam 开始你的周末，十点到十二点，周六晚上八点到十 ，DJ Holy 为你开启两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Got Mine 在 My FM。 四十分钟等于2400，等于不间断的好歌，等于超值音乐体验。只有 My FM 才能给你的音乐享受，四十分钟不被掉的音乐空间，尽在 Music Forty。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一首陶喆《普通朋友》，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小话题呢，就是来说一下你是如何规划自己的这个一个月的工资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互动留言。很多朋友啊，然后看到第一个我要说就是我度你成魔。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一年当中的12个月里，这个工资卡、奖金卡都在媳妇人手里，根本就没有支配权呢。还有呢，看到大丁丁也说了，他卡呢全部都会交给老婆啊。那零花钱呢，我要想得到了就要看我自己的表现了，老婆会下发的。不过有的时候呢，他说我自己在外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是私活，挣完的钱呢也会把这个钱奖励给老婆啊。总之呢，是非常顾家的好男人。包括刚刚这个我度你成魔啊，这两位男士真的是丈夫当中的楷模。然后还有看到这个没结婚的朋友啊，这个春雨就说了，他说我现在还没有结婚，那挣的工资呢一部分会自己花，那另外一部分则会给父母。那其实父母呢也不会花啊，他们会帮我保管的，因为他比我能存钱，如果这个钱全部放在手中就根本存不住。就论这个存钱肯定是长辈比咱更有啊。好了，我们暂时还是先说到这，接下来呢继续王心凌昨天今天。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聚星阁隆重推出春秋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 咨询热线400-827-981。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食店、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抢占先机。电话6621-66-6621-1666。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6907777。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昨天 事情我都很在意，不只有任性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情绪都自理，包含那些昨天一件小事情也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昨天以后不管心酸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就是想你发烧咳嗽头晕受伤打个点滴也蛮心疼自己，就是不甘心中割舍心里情愿来来去去还怕不如爱自己， 永远的好音乐，更多惊喜活动，分享生活中的感动，这里是 MyFM 100.5。 是孙燕姿的同类，欢迎回来，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继续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看看这个大家的互动情况。那其中呢，看到蕾蕾就说到了她的一个月的工资该怎么来处理啊。她说了，我是月光族，基本上呢是挣多少花多少，每个月都想存钱啊，就是存不住哈。这可能对于很多刚刚步入工作或者是还没有家室的朋友来讲，可能确实挣完钱之后很难去存上。我给你支一招，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就比如说你这个工资，银行卡发下来之后呢，取钱的时候啊， 只取一部分，这样的钱包里比如说我就取1000，那就要求自己了，我的钱能花的就这1000块钱，多了不能再取，这样可能你尝试着会存下来，反正以前就是我要是都取出来了肯定就都花了，但是当你的卡里呢存上几百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余额的。还有呢，看到在微信上虎爸说了啊，他说董真上午好，我的工资卡呢也都是在老婆手里放着，要是手底下没有钱了就找他要，让他给我买烟。还有呢，看到朵朵爸爸也说了，这都是好男人啊，他说了这个我的工资卡福利卡也都是在老婆手里啊，所以咱们广大的男同胞们一定要学习刚刚我说到的这几位模范丈夫。刚刚说多了模范丈夫，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还有一位是模范老婆啊，这位叫做多多多喜欢，他说了今天呢是我另一半的生日啊，我老公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然后呢我自己用了一半的年终奖给他买了礼物，希望他喜欢，然后呢今天也去玩耍，打算把另一半年终奖都消费了啊，真的是太有心了。一般女人拿到年终奖呢多半也都会考虑到自己会买一些个漂亮的衣服或包包，但是能够把这个所有钱都用在给老公过生日身上，这个女的确实不是很多哈，所以说真的是太有心了，真的是好老婆一枚。所以呢好老婆当然要特别奖励一下了，就是我们要送给你一份 MyFam 纪念品，那稍后呢也是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赶快告诉我。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没有得到奖品没有关系，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互动，也许好运就会降临在你的身上。继续听歌，来自李荣浩野生动物。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好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1月7号盛大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来参加吧！地址：塘沽金街大榕树对面。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来自好声音学员陈冰带来的虚构。时间来到了10:12，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巫启贤呢是出生于马来西亚，而在当年他也是以一首《你是我的唯一》开启了巫式情歌的时代。从出道至今，他一共大概是出了15张专辑，而他当年的一首《沧桑情歌》《太傻》更是轰动一时。那在当时呢，他的这个亚洲专辑销售量是达到了惊人的180万张，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力派唱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同样要听到的他的另外一首超级经典的歌曲《思念谁》，来自巫启贤。 想喝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就像欣赏一种残酷的美，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 你好，我是张震岳。 My FM。 这些花车不仅停止我的这森林，而我的眼睛没有思考过境，失去你泪水浑浊不清，失去你我连笑容都有阴影，放在咱们近代的屋顶，这是我的伤心，像一口没有水的枯井，我用紧闭的自信包括后悔莫及的那爱情，愿你听这首很多夜曲，记得我失去的爱情， 周董夜曲随时随心好音乐，欢迎回到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华语乐坛人气王刘惜君在2013年呢是发行了单曲《最后的航班》，那 MV 呢在当时也是随后正式曝光。那一贯素以这个清新风军事唱腔著称的刘惜君，此次呢也是以不同以往的温暖质感，演绎了令人泪光潸然的最后告白。那瞬间呢也是触及到了很多听者内心的柔软，给人以励志的温暖力量。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来听刘惜君《最后的航班》。 从来不曾对你说句抱歉，总是不懂事和厌倦，想独自去流浪，想逃离你庇护的翅膀，我的梦想脆弱的剩下绝望，没了方向，委屈的泪浸湿了脸庞，你总带来温暖目光，来不及相拥道别，你早已匆匆悄然起航，遥控不了这生命最后的航班，飞翔吧，天堂没有绝望，任凭我在黑暗的夜里呼喊，是你燃尽了自己才照亮的我，也会因你变得坚强，不怕雨多大风多狂，的泪浸湿了脸庞，你总带来温暖目光，来不及相拥道别，你早已匆匆悄然起航，遥控不了这生命最后的航班，飞翔吧，天堂没有绝望，任凭我在黑暗的夜里呼喊，是你燃尽了自己才照亮的我，也会因你变得坚强，不怕雨多大风多 大风多狂。 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不想被打扰。 真想好好的听首歌，不愿被打扰。 真想安静的待一会儿，不要被打扰。 Music Body 让你只和音乐在一起。 My FM。 张靓颖第七感，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消息。那1月8号呢，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在其他们的官方社交平台上也是正式宣布周海滨永久转会山东鲁能，并且呢也是感谢他几年来为咱们天津泰达所做出的贡献，希望他在未来能够更加的出色。那其实说到周海滨呢，他曾经在2013年的7月啊，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这样的时间段，他呢当时是以这个租借 的形式加盟到咱们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而在2014年的1月份呢，是正式加盟天津泰达。那时隔4年之后呢，这一次周海滨也算是再次回归老东家啊，也是希望未来他能够发展得很好。关注完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听到的歌曲任贤齐、徐怀钰《水晶》。 时间，我是张震岳。My FM。 流行学员 MyFM K 歌欢唱榜。 欢迎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今天上榜的曲目是来自于林俊杰。虽然这首歌曲呢现在非常的火，而且是早期这首歌曲在发行的时候呢也是困难的事情啊。比如说曾经林俊杰说这首歌曲其实在当时非就是当时还没有流行中国风，这首歌曲可能试验性太强，所以据说几个人当中啊大概只有两个人是曲。那这首歌呢在当时可能一度俊杰的专辑当中，但是没有想到俊杰的坚持下，那江南最后是获得大的成功。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来听江南这次的 MyFM K 歌欢唱榜，方蜘蛛 KTV 的大力支持。 刻的遇到了这天缠着我们时间，是缘缘分正是上面，分之一天在这一天，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着看你的脸，像几满天的温柔的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爱一天抵过永远，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船，离愁你有多痛，当梦被埋在江南中，心碎的太浓。甚至着看你的脸，像温柔满天的温柔脸，从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山，相信爱一天你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多痛不有多浓，被埋在江南烟雨中，相信那一天敌人在这一刹那冻结前，不懂怎么表现完，还以为殉情只是扮演，离愁里有多浓，当梦被埋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K 歌欢唱榜新好音乐， 喝也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别墨迹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养汤锅，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让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登机电话6621-1666-1666。 借钱闯！ 季辛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有面子， 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阁咨询热线7-9818。 新年唐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正跟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至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喝羊汤还是火锅，好难做选择。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透心甜。MyFM 100.5随心好音乐。 这样有距离，请让我再 say sorry， 我的怀疑言语不想，我是冲动听你说的话，但愿错在哪里不是错在我，不敢把你拥在怀，害怕直觉会错在站在原地，过去有太不完美，被爱之前谁有勇气冒险去相信，若有思觉它会不见，爱与被爱之间要如何重叠，在这重叠在一条线，两个世界的人才不会远离，远远远离远离远远离远远离远离远离，还在被爱之谁有勇气吗去相信，感觉他会不见，爱与被爱之间要如何重叠，再重叠在一条两个世界人才不会 sorry。 首戴佩妮《爱在被爱》，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5帧。近日，全球知名的男性时尚杂志 GQ 英国版公布了2017年50位最佳着装男士，那其中大歌手德雷克居首位，那胡彼的一位亚洲面孔登上榜单第42位，可见他在国际时尚潮的地位。所以在这里呢，是恭喜胡彼阿龙。那接下来，同样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他的心目当中同样也是一位非常男人，一起来听刘德华。 喝羊汤还是吃锅，好难做选择。 大了吗？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去你的干正！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汤，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冰谷家 BMW 5S 店，天津荣捷通达集团14日下午2点，入行开启新春亲密回馈 ，DJ 邀您共赴 BMW 盛大团购会，出重磅金融分期方案，首付比例48000元即可尊享 BMW 的。至滨海新区5大街天津荣17776517777。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森林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住、金融、餐饮。70到135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16666621-1666。 好消息，金街店1月7号盛大开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地址：唐古金街大榕树对面。 喝羊汤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别墨迹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正午的骄阳，全网 MyFM 10.5与你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 送到你眼前。 多么是孤独自己，是多少雨和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多少岁月的要走，要走，是他冰霜喜悦呈现给你，眼泪能够站在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只是多岁月的累积，小丑是他化学奉献给你， 早喜欢纯纯的脱脂牛奶， 甜品和黑巧克力， 音乐选择纯净的 Music Forty， My Team 10 Forty 给你40分钟不间断的尽享纯净音乐空间。 要做一个女王，自己的新娘，爱自己才能够 告诉我太难以不见。 泡一杯咖啡为生活挑选， 让心灵释放。 My FM 自由自在，畅享 Music 40， 音乐不间断。 It's Music Now。 要成长得关是我太拥挤容不下我的猫，是不准去喊不少是海港能躲避好爱却谁残破你好的遗忘眼光冷得我迷惘，青春岁月我今生纪念，记得我带我走了每一站，别说这世界总沧海桑田，都得跟以前变，你是岁月我今生的 四十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无所谓。 朝着日落，久别重逢，是否可把破碎的爱再圆？爱不害怕。害怕时光流逝人是非，只怕爱得不够甜。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还记得与你的亲和你身上的味道。让一切无处可逃，我学 选择面对 曲婉婷《爱的勇气》，时间来7:07，这里是带给你前40分钟没有广告的 10.5 Music 40，我是董真。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可以说是一首很动人的歌曲。那在通过天王真情演绎之后，我们可以从这首歌曲当忏悔般深刻的伤痛以及无奈的心，旋律动听，再加上张学友用他纯和声和精妙的唱功，所以说也是成功经典歌曲。来自张学友，《花儿也谢了》。 旁人看我到底爱上我，旁人来回安慰爱已没结果，热烈地一生等你也西河，仿佛我在拼命以后换座，旁人静静探听我昨天那出错，红迷失踪飘起这首歌，自认真执着的某个事，可惜这份信念到多么无助，曾天天真真的加上某日别离后，但的我会否等你走歌，而飘飘忽忽的了都真的决定离后，留低去去的我估不到结局是这个，你答，你知不道，我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来静静探听我昨天那出错，何时重逢迷失中飘首歌，是旧日是认真执着的某个故事，可惜这份信念到今天我无错，曾天天真的你爱打上某日离开，如孤单单的我会否答就似这歌，飘飘忽忽的你真的决定别离后，留低空空虚虚的估不到结局是这歌，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谢了， FM Music 40，给你最多好歌里，我是张栋梁。 路人惊叹的叫声。 选择做平凡的人，于是我也就爱上你的人，甘愿我的灵魂在这个肉身，只求能跟你相称。然而你是最平凡的人，看着多美好，心愿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拉过，梦幻却无法相隔。 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现在随着汽车的普及呢，每家每户都有汽车啊，所以呢很少有人去骑自行车了。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开车开久了，你的身体就会变得很差啊。有的时候呢，不妨来是时候呢运动一下，比如说骑自行车，其实对于你的身体是非常的有好处的。比如说之前啊，就看到一条新闻说，来自法国的有一位105岁的自行车手马桑，他呢是一个小时能够骑行22.547公里，那大概呢是创造了国际自行车联盟专门为他曾经设立的105岁以上老人自行车骑行世界纪录。而且据了解呢，这位老人其实自幼就喜欢自行车，据说呢在67岁的时候呢就开始从事专业自行车运动，而之后他也是不断的打破由他自己创下的纪录。那说到这儿呢，我就特别想说的就是，其实年龄并不是问题，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认为啊，一天工作太累了啊，在骑自行车运动或者是其他的运动确实好像觉得不太舒服，觉得很累，其实这些都是借口。你看人家105岁的老人都可以来创造骑行的这个记录，所以呢咱们也不要把年龄，不要把工作当成借口，平时呢还是要一起进行运动啊。所以从现在开始呢，让我们一起在运动的道路上启程，一起加油。接下来的歌曲就送上范玮琪启程。 将要来的旅程。

心疼，想紧紧把你抱着，去弥补从前所有不完整。重生，视线是一道不能翻转的门，那时的年少轻狂，如今想来多伤人，只不过这世上没有一本能够教我们如何相爱的守成，你的泪痕，你默默忍耐过的寒冷，我现在才懂得，心疼你的心疼，想紧紧把你抱着，我让我让你快乐，为你的微笑负责，承诺过的未来还在等，等我们的爱重生。 再也不会让你受伤的，我已完全明白，爱能让人心多疼。 这是换我的， 换我为你牺牲， 让我守护着你，跟我一起走过时间的河。 心疼你的心疼，想紧紧把你抱着，去弥补从前所有不完整。哦，让我让你快乐，为你的微笑负责，承诺过的未来还在等， 等我们的爱重生。 八零后心目当中的青春偶像来自飞轮海，心疼你的心疼。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2017年刚刚开始呢，那各大卫视其实每年都会例行捧出重头开年大戏。这其中呢，在今年既有大咖加盟的古装剧《孤芳不自赏》，也有完全新人主演的经典武侠巨制《射雕英雄传》。那此外呢，还有历史大剧《最后一张签证》，还以及这个现代爱情剧《遇见爱情的厉先生》，以及年代剧《乱世丽人行》等等。那其中呢，这些作品呢都各有特色和固定的观众群。但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要说到的这部剧呢，就是新《射雕英雄传》。那在当时呢，这部剧从开拍到现在其实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因为呢这个金庸的经典小说是盛名当前，所以说很多人也在想这个启用新人这部剧到底好不好看呢。那在今天晚上呢也将会即将揭晓。那这部剧也将会从1月9号，就是从今天开始，每周一和周二的晚上是在上海东方卫视正式播出。那期待的朋友呢，可以到时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继续好音乐，来自张雨生，还是朋友。 时间痴情的心，等待

迷宫，清晰的太美，像挤满了雪花，像挤满了挣扎。我知道会有一个他珍藏我的复杂，安抚之谜，忍不住大雨释放夜幕黎明，躲不掉的不去告诫，喋喋不休，虚幻的太真切，像忘却了伤疤，像忘却了代价，梦里无关谁关谁， 锁定 MyFM， 开始你的周末。MyFM 为你带来顶级婚姻 Party， 你绝对不想错过。每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 ，DJ Holy 为你开启2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My 只在 MyFM。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

是分开旅行啊，为何像结局？我明白，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怕你下一整天雨。 休息一下，不需要那么的密集，每一秒钟都连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 黄立行分开旅行，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李宇春呢，在上周也是抵达了合肥的机场，准备参加2017安徽春晚的录制。而在当天呢，粉丝们也是早早的在机场来等候偶像的到来。据说呢，在现场很多粉丝也是拉起了这个安徽玉米很想你，然后日日夜夜想念你的横幅。而在现场除此之外呢，还有妈妈级的超级粉丝是送上了鲜花。那很多粉丝呢，也是迅速围拢在李宇春的左右，将他团团的围住哈，那疯狂的拍照，并且呢，粉丝们也是尖叫呐喊。据说呢，还有一名粉丝就是因为见到李宇春本人之后啊，他自己呢是激动过度，然后是摔倒在地啊，好在并没有大事儿。那不得不说，真的是喜欢李宇春的粉丝们见到偶像太疯狂了，表现的真的是让人觉得很难理解哈。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其实他的每次出现也是让粉丝更加疯狂，赶快来听。周杰伦，甜甜的。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好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1月7号盛大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来参加吧！地址：唐古金街大榕树对面。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My FM 100.5。 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想。 下这让蔷薇停留，缘分多到这也来扯不透，想加心病人中间有点多，继续下去不需要理由。哦，我唱着你话里面的奶油，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还有，哦，那些多余都没掉过你的眼中。 MyFM 你专属的音乐电台，男主播张韶涵。 MyFM。 这些年和你，过老窗口到彩虹的留言，一字未中，反复感伤涌动，今后遇见了依旧笑容，挥别了昨天，穿梭在匆忙人中，追逐雨和风，前行的路上有你想，挥别了昨天的我，向明天预约一个梦，笑泪一声百转千，天天都有我。漫步天边一道简单的分明是厨房有心头，遇见了谁希望依旧融，昨天的我茫人海中，风漫漫长长秋雨相逢，回边的我像明天的梦，欢笑的转千回，一回首天 血传奇大戏《一杀青》就曝光出一段浮生万圣花，打响了新年荧幕的第一炮。 这是我兄弟二人，愿打天长。 远大前程讲述的是李泽的故事。1921年的上海，军阀每个人都想要上位，在此大机造就了不同的人生际遇。陈思诚人物洪三元与袁弘饰演的同乡星球远大前程，只身闯荡上海滩，曾一路摸爬滚打，经历九死，遭遇权谋的黑暗，感触爱恨痴缠的坚守正义与革命的洪三元和信任走偏锋的麒麟，在上海这座魔力之背道而驰。作为陈思荧幕上第一次监制的作品，远大前程对电影手法在电视剧领域的从片花中就可以看出强烈的，而这部电视剧的幕后阵容也是受到很《芈月传》摄影指导及 A 组导演谢小时代首席造型师量身打造，美术设计全新搭建，而扎实的班底也吸引到袁弘、佟丽娅、倪大红等几十位实力演员的制成，这一次可真是用心良苦啊。宣传中远大前程这部电视剧打着，那不知道这类长篇电影会为电视荧屏打开一扇新的大，拭目以待吧。 台湾台前幕后 100.5 40 starts now。 心情就像天气，实情爱就像电影，时悲时喜，什么才能永远不变？ The Music Body 给你永远的40分钟。妈呀， 做到勾勾手，谁来掉？ 这一哭像睡一把，脑外摔碎的泪我们睡不着，剩余怎么都爱不到，我要拥抱、哦、记住你沉到七秒天，赶走我薄情聊天，我也尽力会做到，泪都别来掉、哦、趁最后再爱七秒，就算是陌生的一个小号，发现真的很难做，感情谁都来不掉、哦、我就这样好不好，七秒你就不要计较，多不起秒表，我们就说你会做到， 一首非常深情的演唱，来自杨丞琳《失忆的鲸鱼》。时间来到了12:13，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很多人喜欢听莫文蔚的歌曲呢，多半是因为从她的歌曲当中，或许会找到曾经自己在爱情当中的影子。那尤其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其中有句歌词说道：“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那说到这儿，估计你有了是出自哪首歌了，赶快来听下的果实。 也许放弃更靠近你，不在意你才会把握紧，时间累积着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我要试着你不要再想你，让这并不是我，你的我会永远，也许承诺没把握，我再去掩饰，当结果是那么堕落，你为说什么才会离开，你只是转过头看我， 享受好音乐 Music。 大家好，我是张轩妍。 让从小到大爱的 醒过来窗外睡，打开云幕看见雨水，快乐谷谈上恋爱，上夜别多冷眼，我们越热也许很悬，也许就算逆风模糊了视线，流泪让泪几杯光线不退，保重到保留 OK， 昨天的你然后起飞，敢转变我看见全力点，忙到多昏黑，让人伤的那片海水，远离平线天马加地的摇坠，恋爱上演无畏，后面我们越热烈越狠圈，也许疲累逆风模糊了视线，呐喊沉睡于眼前， 歌来自神木雨桐转泪点。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am 100，我是邓真。由杨幂还有赵又廷的古装玄幻电视剧《三生三世》将于近日首播。那电视剧的片尾曲呢，也于开播之前率先曝光，而唱呢是来自于谭旋音乐工作室出和以演绎抒情歌曲见长的共同演唱。那相信有两位实力派成唱呢，一定会令这部电视剧增。那接下来的时间，同样我们要听一下来自于歌手的歌曲，来自萧亚轩《地图》。 我爱就这般你放开，我要梦到你更满怀，我遇到多少情节障碍我都怕，我却重重人海，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命中 音乐零烦恼，中没广告，给你随时随心好音。我爱好音乐，我选择 My FM。 怕爱，欢迎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临近过年，很多单身的朋友呢，可能都会郁闷。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一次可能过年回家，该如何来面对家中七大姑八对于你恋情的这种各种质问？呢，这个1983年出生的小张啊，这女生呢，她呢就是学历高，长相美，是呢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男朋友。现在也是不断的给她来安排相亲，说这个正月里几乎都排满了，受不了了。据说她是买了年三十晚上机票，决定呢是在三十晚上呢陪爸妈年夜饭之后就飞到国外旅游。用的这个策略呢就是惹不起我。说到这儿，这也算是没办法的吧。不过呢，还是希望所有单身的朋友能够在新的一年还是能够感受到心动的另一半。来自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 用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意，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 我对你有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你，有那么一点点动，一点点痴，我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人最怕就伤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分钟音乐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不，我答案就是不。哭倒不是因为爱得好苦，太多的人已经爱得好苦，那条路有点堵。输我怎么会怕输，我勇敢地为他万劫不复，不过后来在地狱觉悟，有些人太幸福，也许会水土不服，到现在还孤独。你说罪无可恕，你看我那么苦，可想躲在房间哭，晚餐要吃什么，他大概会帮我做主，没有其他好处，我就是爱孤独，我过得好满足，双人床，一个人睡更舒服，内心却在辜负，被辜负之前在追逐，就说我们都是华丽的单身族。输我怎么会怕现在还孤独，你说罪无可恕，你看我那么苦，可想躲在房间哭，晚餐要吃 就说我们是顽固的单身族。 来自大家心目当中永远的青春组合春子带来的就说我们都是华丽的单身族。所以随心好音乐，欢迎回到带给你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it100.5 Music40， 我是董真。最近呢也是有消息爆出啊，说张艺谋导演呢将会担任2018年冬奥会闭幕式八分钟接旗仪式的总导演，而他自己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将会担任这个2018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八分钟接旗仪式总导演。而现在呢整个团队已经是开始准备，并且呢在这两天也正在开一些个创意会。那他也说到，虽然说八分钟的时间是很短，但是呢却非常的重要，同时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在冬奥会上的接旗仪式亮相，希望能够做好。那众所周知，其实北京奥运会的开幕还有杭州峰会，所有其实国际的一些大型活动几乎呢咱们中国的都是由这个张艺谋来指导，所以每次也都是非常成功，然后带给全世界人的感受呢也是非常的惊艳。那相信这一次张艺谋导演同样会让我们觉得会非常的精彩。那刚刚在说完冬奥会的消息过后呢，接下来我们同样也要听到一首非常登天的歌曲，来自范晓萱《雪人》。 好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1月7号盛大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来参加吧。地址：唐古金街大榕树对面。 My FM 100.5。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将不再生存。 经典的，流行的，打开广播，你想听的，你爱听的，都在这里。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MyFM 100.5。

40品质音乐为你选择。 我知道天边还很远，有万水还要千山，只是路边。